才是这么的夜，寒冷的风于窗外缓告不停。长夜令我呼吸难安静，呆望这窗边景象，茫然下说怎么已没有表情。原来是记起许多年的事，怀念你，同结伴走过是无数雪夜里，冷漠的那动人往事，重遇这多年的树，当天感情仍不掉，在这天我记得，我见到，是我挂念的。你知否感情留不住，在这天似听到，在远方你那叫唤声 Snowy。 随大雪飘忽不定，预算这天很安静，独个飘零，流着泪眼使我难安静。凝望雪中的景象和我心中的想象没有分明，同样会使我无无不清。不知